这个无量星佛呢是若他实字正理来讲，从这个风的流动的声音而去知道风的本性，所以是由上正理，是若实字来讲。若果根据法成道之后，能够观机次法，知道众生的根基无量无边咁多，而又说无量无边的法，由这些无量无边法的声音，所以叫做无量声。这个就是若乾字。嗱，你哋听经听咗咁耐咧，呢部经咧好似仲乾字实字系嘛？如果冇实字咧，冇可能发挥乾字；如果冇乾字咧，又好冇可能度众生。所以乾字实字，我哋都需要嘅。这个无量声法呢，在乾字来讲呢是有量的无量，在实字来讲呢是无量的无量了。那这位佛呢就开示菩萨、啊、当时的佛呢是开示菩萨本个妙名。开示就是属于研究，菩萨是所备的机，本个是天然的理体，妙是他的体，命是他的用，能够称体起用，用不离体，体即是用，所以叫做本觉妙明。另外一方面讲呢，妙呢就是不变的体，命呢、啊、就是随缘的作用，即妙而明、啊、就是不变随缘，即明而妙呢是就随缘不变。由于这个风性不变而又能够随缘，因此叫做无量星、哦、观此世界及众生心，皆是妄言方力所展、啊、无量星法教他座下的菩萨、啊、去开示他每个众生所具足的本觉妙明的体性、啊、这个体性呢是不变而能够随缘，随缘而能够不变、啊、因此呢证了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理性之后、啊、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功衬这个世界和众生。世界是依部，众生是正部、啊、无论依部和正部都是妄想所生起的，由于这个妄想、啊、而有这个风力，被这个风力所展，所以展出世界无量那么多众生，无量那么多依部、啊，其实呢在真性来讲、啊、有没有我们那么多古灵精怪，那么多上奇形怪状呢？有没有、啊、没有。在真义佛性的界内来讲呢，本来是没有众生而知佛的假名相，更加没有这个世界众生的种种形状。为什么而有呢？皆有妄言，皆因众生无始一念无明妄动、啊、动则生风、啊、从这个风所展呢，于是呢就有生心世界幻生了。这些都是风力的妄开妄的原因而所性的、记得前面讲过，讲过没有？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讲过了。那是不是讲世界起、啊、讲世界起，最初呢有这个无明，无明然后有这个风，然后有这个火，然后有这个水，执前这个世界、啊、那就是我们众生就在这个世界之上，又一层层推下去呢，最后就是这个无明妄动，妄动就是风、啊，

进一步啦，我是觉了此群动性啊，内无所创，外无所致，十方未曾颠倒众生同一虚妄，而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而一气中此依掹锐啊，悄悄怜悯依分前中古法狂闹啊！呢、这个就由智慧睇出我哋众生嘅境界啦。当佢咁样观察内边嘅方同埋外边嘅方个性等无差别嘅时候咧，佢再反正嚟睇下个相啦。哦，呢时咧佢发觉到啊，呢、这、一个群动，群动就系指外嘅生迁流不息，内嘅生智意灭啊，同埋生嘅行智作恶，每一样都系动作，每一个动作啊，佢嘅性啊。在哪里啊？内无所创，外无所致。你看看那个风，突然间有一阵风，你看看它在哪里来呢？当你一看又不知道在哪里来。看完之后哪里来啊，再看没了风了，又不知道去哪里了。内无所创，外无所致。甚至到十方未曾世界里面所有的颠倒众生都是同一虚妄。不但是这个方啊，内无所致，内无所创，虚无所致，是虚妄的。推广到十方世界未曾这么多世界里面种种苦恼的众生，颠颠倒倒的众生都是同一个虚妄。意思乃至是推广由个方推广到所有众生，由所有众生推广到三千大千世界。大家记不记得三千大千世界是几多地几大的地方啊？记不记得？是一个佛，一尊佛所教化的国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对着我们的，我们这里不是 香港那么少，是美国，凡是我们交通所到达的地方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小世界，一个日月照临的地方。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叫做 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法教化这么多世界，所以他就要千百亿化身，所以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十方世界里面用法眼来看十方世界里面所有众生，你说多不多呢？多到好像我们看着斗蚁一样多所有众生呢等于什么？等于一斗蚁或者一斗黄蜂在个蜂斗里面，在个蚁巢里面悄悄怜悯依分前中啊，古法狂流，三千大千世界在法的眼光来看是这么多多地方而已好似呢个手掌里面一个果咁细啫，咁啊呢一个等于我哋而家攞个小嘅杯放喺呢度咁，里边咧放满晒嗰啲蚁仔喺里边，抽抽自命，你推我，我推你，你争食。如果你放啲嘢落去咧，佢就喺度争食噶啦。嗱，你睇下，有时我去嗰啲公园喂雀仔咧，掉啲面包落去咧，抢啊抢啊抢啊抢啊！所以法的眼光看我们现在世界的众生就是这样抢东西吃，争名夺利，争这样争那样，生霸霸死霸霸，霸到最后怎么样？两脚生直两眼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以法的眼光看见我们鼓动鼓发狂闹发狂这样，真是现在有些人呢为了争取享受，为了争取名利，真是癫的所以法的眼光真是癫倒蠢名利不是真实的所以为名利去作业呢，